萧时钦发出了攻击信号，队伍立时发动，原本居于队伍后方的一叶知秋在这时一跃冲到队伍最前，和邱飞的战斗格势两个一起朝着萧时钦指明的方向冲了去。已知身后只是一个掉在远端的小枪，家世自然不会再去用心提防身后，两个战斗法师齐头并进，转瞬就已经杀到了萧时钦示意的位置。 扑空，又是一次扑空。萧世钦所判断出的所谓星星最佳突袭位置，根本空无一人。难道叶修猜到我会看出这一点，所以故意没有选择这个位置？萧世钦在所难免的做起了心理选择题。于是，家世战队又迟疑了。武臣的小枪大胆走近了几步，狂轰乱炸。 虽然不是什么强大的威胁，但家世选手总也得操作才能闪避，总也很烦，不是？萧时钦虽在思考战略问题，却也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此时的家世战队能最快打击到小枪的，只有萧时钦的生灵灭。谁想他刚刚一启动，武臣的小枪果断后撤，丝毫不拖泥带水。萧时钦无奈。 对于这个对手，他只是防患于未然的了解了一下。虽然在挑战赛中，武臣几乎没有过表现，但好在他之前也打过职业比赛，萧时钦也找到了一些资料。小枪是一个基础很扎实，但除此以外并无太多亮点的选手。对他，萧时钦并没有做出什么针对性的防范，而现在。 正是这位选手对他们制造着困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武臣非常小心地操作着他的小枪。他清楚自己的水平，面对家世，他没有能力成为那种能制造强大杀伤的人，但是这种程度的骚扰，他能做到。因为这本就不是太难的使命。 换是很多职业选手，可能都会不屑于承担如此简单的使命，但是武臣不会，他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个小选手，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承担很多重任，这种并不困难的使命，在他看来就是他能最大程度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他做得很认真，认真地去执行一个简单的任务，最终效果。 可想而知，家世真被武臣的骚扰弄得有些没脾气了，全队肯定追不上他的速度，要打只能分兵。萧时钦已经完全嗅到了叶修的意图，但是他却不得不做出这种被动的选择，因为他所指挥的已经不再是雷霆战队，可以放低自己的身段，他指挥的是家世。 联盟史上最伟大的唯一一支建立过王朝的战队，即使出局，也没有抹杀这支队伍心中的骄傲。他们认为自己还是王朝战队，他们的粉丝也认为他们是联盟首屈一指的豪门。出局只是意外罢了。这样的一支战队绝不允许在比赛中表现出低姿态。 甚至在出局这样的处境中，他们变得更加敏感，更加不能允许这种状况发生。让小枪就这样苍蝇一样围绕在身边，不去驱赶，照萧时钦的本意，这不影响大局。大家多多闪让着一点就可以。但是因为是家世战队，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一个骚扰都无法驱逐掉，实在无法让观众、让粉丝们信服。 家世需要的不仅仅是胜利，还需要胜得强势，胜得有说服力。必须得上。家世战队调整了方向，朝着小枪方向追来。只是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整体移动。萧时钦的生灵灭和邱飞的战斗格式拿出了他们的最大移动速度，他们飞快拉近了和小枪的距离。 身后的孙祥的一叶知秋和申剑的拳法加连晋，更加紧密地守护在张嘉兴的墓室之影身边。萧时钦心下其实很不踏实，他知道，叶修所期待的局面出现了。 星星针对这样的局面肯定有相应的部署，但他没有办法，豪门战队这种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状况，他终于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在挑战赛的过程中，这样做他们也会轻松无比地碾压下对手，但是这一次他们终于遇到了一个会让他们忐忑的对手。看到生灵灭和战斗格式猛然追来，小枪顾不上骚扰，全力就跑。慢一点，小世青在频道里指示着，主要是针对邱飞。速度全开可以更快地追赶上小枪，但是也会和他们自己另三人之间距离拉得更大。萧时期明知行星会对此大做文章，当然也会尽自己可能的方式削弱这种分开造成的影响。他并不全力去追，只是用一个能赶上小枪的速度，这样和一叶知秋三名角色放大的距离也会稍慢一些。萧时期期待着行星快些做出动作，但是行星偏偏没有。观众们看得清楚，四名角色飞快分散站位，做出了伏击的部署。但是很快，四名角色又重新开始走位，他们撤离了原有的位置。这下双方的部署总算是清晰无比了。解说潘林和李一博终于敢大着胆子开始解说了。 星星是想利用武臣小枪的骚扰，逼迫家世分兵啊？ 潘林说道。 事实上小枪的骚扰力度不大，无法起到强逼的效果，不过家世看起来是很有信心解决的。 李一博说。 生灵灭和战斗格式追击的速度好像未尽全力啊。 是啊，他们在尽可能保持团队阵型的完整性，不想脱离太多，看来萧时清很清楚星星的战术意图啊。 所以星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动攻击，他们部署好的攻击阵型又一次转移了。 家世为什么不更坚决一些呢？用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冲锋突前，萧时清的生灵灭拥有远距离攻击优势，可以居中策应，这样将团队拉成三个层次，不是可以更好的呼应起来吗？ 李一博此时提出了一个疑惑，看起来还真是比萧时清此时的应对更加妥当一些的部署。这个问题潘林当然是答不上的，观众们听了也更多的只是疑惑，觉得李一博说的很有道理。萧时清这样的战术大师为什么没有采用更好的应对呢？反倒是星星选手席上的陈果一直以来时常会因为看不明白比赛各种干着急的陈果，在听到这解说后露出了相当得意的笑容。 和家世的团队赛突破口在这里。 当星星的战术会议上，叶修说到这里，而后将手指向战术板上萧时清的名字时，陈果是无比诧异的。虽然他水平不够，但也是在不停地琢磨着他们能怎样击败家世。以弱打强，重要的是找准对方的弱点，这个道理陈果终归是清楚的。他想到了各种可能性，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萧时清居然会是家世的弱点。 为什么？ 虽然打比赛陈果是不参与的，但他还是很好奇的，当时第一个问了出来。 因为萧时清和家世的磨合还远远不够。 这是陈果最终得到的答案。萧时清的出身造就了他的战术风格和打法，而对于家世这样一支豪门战队来说，萧时清的战术风格格局就显得有些局促了。那种精打细算死抠细节的作风对于家世战队来说有些太小家子气了，这一点投身到家世后的萧时清完全感受到了。他有做出调整，双方磨合得很愉快，但是很遗憾他们没有遇到真实的检验，因为挑战赛对于家世而言水准太低，任何调整用挑战赛这种水准来看的话都会显得无比成功和愉快。只有够强的对手才是真正的试金石。星星或许说不上是够强的对手，但是 却是嘉氏目前为止遇到的第一块真正有点分量的试金石。萧时清和嘉氏的磨合在这一场才会得到真实的检验，有问题需要在场上解决，解决不好就可以暴露出更多问题。星星的战术简单到让人觉得幼稚，但是却精准命中了萧时清和嘉氏战队之间的冲突所在。这种幼稚的骚扰以萧时清原有的风格他会置之不理，可是在背起了嘉氏之后，他却是想办法去解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完全不是萧时清的风格，但他却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问题，他只能更加谨慎去面对，以至于最终做出的部署还不如李一博的设想积极大胆。因为在这种纠结的状况面前，萧时清不自觉的还是表现出了他最熟悉的风格。他不想让嘉氏战队的表现像一支中小战队那样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结果他却以另外一种小心的方式回避起了之前的小心。分成两小队的嘉氏战队追击着小枪，但小枪玩命跑路，星星其他角色也是玩命后撤。萧时清压低了速度，结果星星方向拉长了时间，最终两小队渐渐还是拉到一个他十分不情愿的距离。连潘林都在这时为嘉氏发出了一声叹息： 哎，早知如此，生灵面和战斗格式还不如冲快一些，至少可以早些打击到小枪。 嘉氏是不是有些太过于谨慎了？他们明明比星星强大很多，完全可以更加强势一些。 李一博说道。这次他可真没有说错，萧时清在为难时候做出的部署，不自觉还原了他的本色。嘉氏战队在这种风格下显得束手束脚。